伤心处，别时路有谁不同？多少年恩爱匆匆放松，我心痛，你最痛，悲欢空，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可哄，放我豪情天纵。 搭上你用词越恰当，我越膨胀，我的疯狂连我自己都看不上，引力刮起的愿望那屈辱的轻伤，谁能给我发个奖章。我最初的模样，没痛也不会痒，能把伤刺都烧光。 深深的吻之间，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，恍如梦话深陷的吻之间，风格没断记忆时光的枝桠，最华丽的风沙你在眼里轮回上沙，等待如花一行牵挂，一念之差在一句话，谁路过就泛起了浪花，蒸发云变成了夜落下，最美不过是晚霞。 Yeah, 世界上不像话，最可不最可的就说的话都可以变化，眼睛在喝着大不过是无力看花的繁华，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住着哑巴，人们总是太多面具道具，太多无力的危机关系，像一把鲜花的剑，远看像是一幅画，近看原来是照着你把恍然如梦未深陷，从外之间 恍如梦话实现的我之间，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，恍如梦话实现的我之间，风的每段记忆是我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叉落花飞不过悬崖，剑锋狠狠的刮，分谁凭借他一夜长大，分开谈不上可怕，把回烫伤就放下，何苦留下一道疤。 这世间太多牵挂，太多红花，时间都会停的去消化，还是算了吧，别去管它，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，一直陷入无底洞，只要学得自己时刻提醒自己，原来真的会痛，不是梦，最美的晚霞，凋零的花，在眼里落回成沙，最伤人的话，最痛的疤，都来自那一张咬嘴巴，任凭它狠狠的刮，夕阳西下，转过身，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， 恍如梦话实现的我之前，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，恍然如梦话实现的我之前，风的每段记忆是我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叉，看岁月风化，人世间敲打，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，穿过深深为你留下一行牵挂，绝望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叉，谁会与我看这世间繁华，匆匆离别恍然如梦，恍然如梦我实现的我之前，真心似地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，恍然如梦我实现的我之前，风的每段记忆 就黎明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